在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之际，第11届学生少年艺术个人汇演入选者综合发表会10月10号在平壤的湾景台学生少年宫举行。青年同盟有关部门干部、青少年学生观看了发表会。